公共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7月或8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以為這個是今早 TVB 播出來的一個李克強在這個災區現場出現的影片來的，這樣那他又真的有片喎，那我真的那我奶奶了一點中伏添，這樣那究竟是不 是中了伏呢，這樣那又跟著我又看回一些網上的留言，跟著大家都有見到有片，因為昨天大家劇烈地討論就是說這個這樣的那個現場視察那個片段是假的，那因為剛才那個片段呢都是那個發布出嚟嗰個片段咧，又冇新華社發布出嚟嗰個執後邊出曬煙啊，喺嗰個災區嘅現場嗰個咁樣嘅以災區現場作為嘅 背景，佢都冇 嘅煙霧啊，作為一個背景嘅相咧咁樣。咁所以咧，跟住有大家咧，依然都係唔信，依然就係 你俾唔翻嗰個 shot 我睇啊嘛，大佬。 依然睇唔翻嗰個 shot， 跟住就會覺得就係話，哦，屌你都冇。嗰、那個 shot 嘅咁樣，其他都係咁，就算呢幾個 shot 係真嘅，嗰張都係假嘅咁樣。咁呢個係 我都係咁認為， 你都係咁認為， 我都係咁認為。 我甚至乎啱啱見到有人話條片嘅都話條片都係假嘅添啊，咁樣條片唔喺嗰度拍啊，有一條片已經改咗，已經係 key 咗背景啊嗰啲咁樣。嗱，我啊真係唔夠膽講，我啊真係唔夠膽講嘅咁樣。咁但係呢個就係承接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因為你全面新聞封鎖，跟住啲影片就只係由你發布，咁再加上你又遲遲都唔出現，跟住然之後咧，再加上咧之後呢個咁樣嘅，之後呢個咁樣嘅一路都阻止呢個咁樣嘅新聞信息發布，咁於是乎，結果咪大家唯有信謠言咯，大家覺得信謠言好過信你啊嘛，即係只係一個，其實好老實講，佢去唔去現場咧，嗰個就唔重要啦，即係你會唔會毒死，即係你如果你會毒死都係一個喜訊嚟嘅咁樣，咁但係你去到現場又唔會救得多咗人嘅，又唔會幫助到多咗人嘅咁樣，但係結果出到嚟就係、是，就算你係即係淨係嗰個你究竟喺唔喺現場啊？你究竟現場嗰、那個就算做 show， 你係用親身去做 show 啊？即係嗰個本身就係做 show 嚟噶，就算你做 show 嚟到講，大家覺得你係現場去作假定係改圖去作假咧？大家都係有爭議嘅，寧願係即係呢個咪就係頭先。我第一次講嘅就係大家寧願相信嗰啲咁樣嘅大紀元報，即係而家大家寧願係相信嗰度究竟係發生緊戰事啊，發生緊即係人為嘅襲擊啊，甚至乎係有呢個咁樣嘅核爆嘅講法啊，都唔會去相信你呢一個咁樣嘅 你領導人親身落場。變咗好 似呢個問題啦，柒頭，即係就算大家寧願係相信嗰個係一個軍事嘅襲擊啊，都唔會相信係你呢個化工爆炸。咁係呢一個就係頭先講嗰個新聞封鎖所帶嚟，寧願即係呢個唔係你去封鎖謠言就可以封鎖到謠言嘅問題，而係你唔公布準確嘅資訊，唔公布一個正確嘅一個真實嘅信息發布嘅渠道俾我哋知道嘅話，咁大家唯有聽信謠言啦。因為喺一個咁荒謬嘅角度嚟講，喺因為乜嘢都可以係假嘅環境底下，你覺得謠言係可信，係好過信你啊嘛，咁樣。好啦，咁就呢、這、一個後續事件啦，除咗係呢個咁樣嘅，而家嗰個即係消防，即係李克強就最關注就係嗰個咁樣嘅謠言嘅問題啦。呢、這個咁樣嘅 消防員嘅榮譽問題啦， 消防員嘅榮譽問題之外啦，我哋 更加關心的是那個後續的影響、譬如現在有很多謠傳啦，即究竟他基本上已經是官方證實了承認了那裡有、即這個這樣過百噸的生埃 700多噸， 那是這個這樣的，他承認了有過百噸的生埃、就更加令人們聯想到就是即是又是那個問題了，因為你個資訊發布一路都是咁唔透明的情況底下、你會去承認那裡有生埃，那就令到人哋覺得那裡 肯定 不止有生埃了。那另外就是什麼呢？另外就是、究竟那個後續的影響是會是怎樣呢？譬如是那個污染的問題啦，空氣污染的問題啦，水源污染的問題啦，那譬如我們香港人會關心的，昨天都有去有新聞啊，或者有傳媒會追訪到的，就是關於這個這樣的、蔬菜啊供港的問題啦，那也都有不少的媒體去做了不同的 list 啦，究竟有多少的蔬菜是會由這個這天津是供港啦，那樣那有、即譬如是、他們找回一些這樣的供菜的批發商的一些公司，他是會在這個這樣的天津拿貨，那包括有這個這樣西蘭花、紅蘿蔔啊、冬瓜啊、大葱啊、津白啊，那樣那都是會是在、這個天津供港的， 其中三間 是比較近 sorry、比較近那個所謂爆炸地點，其中的三間 是，但是、這個這樣的，但是這個這樣的、昨天 TVB 也都做了一個報導、就是呢去訪問這個這樣的、訪問這個這樣的 那些蔬菜同業聯會那些人、 那個聯會就說呢，其實呢上年呢就有很多蔬菜呢就是在這個天津供港的，但是去到由年頭開始呢基本上呢現在就沒有冇㗎啦，咁樣就話係不足一成嘅咁樣。咁但係亦都有另一個說法咧，就係話，喂，你呢一個咁樣嘅呢一個咁樣嘅大陸供港嘅呢個蔬菜，佢標籤住話係深圳供港，但係係咪代表佢真係深圳嘅咧？或者佢係廣東供港，究竟係咪真係廣東嘅咧？定係其實佢係天津運落嚟，然之後再喺呢一個 重新包裝喺深圳， 重新包裝喺深圳運落嚟咧咁樣？咁其實大家係唔知道嘅。其實大家是不知道的咁樣，咁呢個係譬如有一個訪問最好笑啦，就係講到呢個咁樣嘅天津鴨梨嘅問題啦，因為到而家喺街市都仲係見到有啲天津鴨梨㗎嘛，咁跟住就話俾你聽，天津鴨梨唔係天津嚟㗎嘛， 一早已經唔係啦，十幾年呢已經喺河北嗰度嚟㗎啦，咁樣嗰個街市嗰個賣生嗰個小販係咁講， 咁即係代表啲咩呢？咁即係其實係話俾你聽係天津嚟嘅，就唔係天津嚟，咁話俾你聽唔係天津嚟嘅，會唔會係天津嚟咧？咁樣，如果你而家係冇嘢可以。你而家冇嘢可以，你係冇一個，你係冇任何一個機構、任何一個渠道、任何一個關口，係可以好準確咁話俾你聽。嗱，呢啲咧就其實唔係咩嚟嘅，呢啲咧其實就係喺邊度邊度嚟嘅咁樣。任何人講俾你聽，你都係唔會信噶嘛。雖然有啲人都係覺得冇乜所謂，咁多人食咁都冇乜所謂咧，即係你會覺得好阿 Q， 你會覺得就係、喂咁樣你都覺得冇問題。咁但係又調翻轉頭咁講喎，你覺得有問題？咁你又可以點呢、你覺得有問題咁樣，喂咁我哋去菜，即係譬如你而家去街市啦嗰啲咁樣，我冇去街市我唔知啦、譬如有啲街市會標明係本地菜呀、本地種植呀嗰啲咁樣，你信唔信佢好呢？ 你得個信字嘅咋，因為你好難去查證嘅，因為雖然佢哋嗰啲呢有啲講話有咩、標籤呀、各樣嘢，咁其實 但係街市邊有標籤啫，佢哋自己標嘅咋嘛， 即係有啲咁嘅機制喺度啦，但係其實一就唔係好普及啦，二呢你都其實好難係真係百分百信任啦，其實 唔係你要去相信嗰樣嘢，你要去相信嗰樣嘢係你要係有一個檢測嘅渠道啦，咁然之後嗰個檢測渠道係會令到覺得嗰個檢測嘅機關係可信啦，跟住然之後如果係發生咗一啲造假嘅事件，你係會有後果啦咁樣，咁但係喺香港你係唔覺得會有啦嘛，而家就算係政府部門係 even 係鉛水，佢都話俾你聽冇問題噶嘛，到而家都係唔肯承認個責任噶嘛。好啦，咁你就去到有同埋係，譬如大陸騙案嗰啲咁樣，譬如上個禮拜唔知星期六定係星期五個星期五，唔知星期五定星期六呢、這個咁樣嘅，有個差佬咪上咗去 講清講錯， 講清講錯嘅，講呢個咁樣嘅電話騙案，佢都話俾你聽，喂，嗰個擺明就係、是、大家見到嗰個狀況就係、是，凡係啲案件、啲事件係發生喺大陸嘅，你就追查唔到噶啦咁樣。咁你追查。咁跟住，然之後佢都話俾你聽，你唔能夠話俾你聽，你唔能夠話嗰啲嘅騙案全部都係大陸嘅喎，因為呢啲咁嘅手法係源自於台灣嘅喎。 台灣都有咁嘅手法嘅喎。咁跟住然之後咁，但係問題嗰啲錢匯咗去邊咧？主要就匯咗去大陸。咁跟住然之後咧，其中咧仲有超過四成咧，嗰啲户口咧就係喺北京嘅，四成定六成啊？佢話幾多成啊？係 三分二。 唔好 search 啦，如果你哋唔知道，算啦，唔好俾我咁撚掹掙見到你喺度 search。咁跟住然之後係唔知超過幾多成咧，即係好主要啊，仲要喺首都，佢嘅講法咧，佢嘅 wording 啊，係呢個咁樣嘅首都，係呢個咁樣嘅北京咁樣。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佢都話嗱，但係匯咗北京，佢隨時會轉走噶嘛。但係佢都仲可以同你講，就係話呢啲咁嘅騙徒嘅手法係主要係源自於台灣嘅咁樣。咁所以你唔能夠一概而論話係大陸人做嘅。咁你就正正就係顯示咗話俾大家聽，就係話但凡係喺大陸傳落嚟嘅嘢，你就迴避嚇、鹽水有問題，個源頭喺大陸落嚟嘅，你就唔理嗰啲，無論係個水源啦，或者係呢個咁樣嘅喉管啦，個製造嘅源頭喺大陸嘅，你就唔理。跟住咧，洪瑞珍喺台灣嚟嘅咧，就老虎蟹都話咧係佢嘅生產源頭有問題。連呢個咁樣嘅連食物中毒，你話個源頭喺台灣，就連呢一個咁樣嘅電話騙案，你都話源頭喺台灣。咁好啦，去到呢個咁樣嘅食物嘅安全嘅檢測嘅問題嘅時候，你又點能夠相信？你又點能就算佢話俾你聽佢有檢測，就算佢話俾你聽佢會有個把關，你又點能夠相信咧？咁樣咁喺咁嘅情況底下，真係人人自危啦。所以係發展本土農業係真係刻不容緩嘅，應該喺都市入邊種嘅，即係快啲大家去研究下嗰啲咩 天台種嗰啲 咩天台啊、膠箱種菜啊嗰啲咁樣啦。我覺得係即係呢門生意係絕對大有可為嘅，即係你只要俾你，但係你一定有個重點喎、你要俾買嗰啲人咧係見到你種嘅喎，即係你要見到佢有個種嘅地方，咁啊唔係淨係貼個 label 話咩本地農作物啊嗰啲咁樣，而家係就算你係真嘅，啲人都係唔會信你嘅，即係慢慢就會發展到，都唔係慢慢嘅啦，而家已經發展到咁樣嘅階段嘅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另外都仲想講一講啦，都係關於呢個咁樣嘅大陸嗰個情況啦，就係咧啊，我嗰日屎忽痕咧就。星期五晚咧，我就講其實係夜晚重播嚟嘅、我就喺呢個咁樣嘅TVB 咧，就喺度睇電視咧，我就睇到呢個咁樣嘅東張西望嗰個節目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係你哋有冇睇到成集節目？ 有啊。 你知唔知點解嗰個節目令我咁吃驚啊？ 因為他一開始在說人民幣嘛， 你這麼撚柒的，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他最吃驚是因為他一開始說人民幣貶值，咁帶嚟啲咩？有點解會貶值啦？跟住就幫你拆解。哦，咁如果人民幣貶值點算？如果做咗定期嘅朋友咧，佢就訪問一個北上嘅港人；做咗定期嘅朋友咧，就再追加，因為佢係出用港幣，係因為係啦，因為就要趁低吸納。咁啊，再追加多5000蚊。咁我聽到我就真係嚟一嚟咯，即係覺得好恐怖咯。咁佢又解釋其實人民幣貶值冇乜嘢咁樣。 呢個係個內容嘅離譜啦，呢個第一啦。如果佢淨係內容嘅離譜，咁我都唔會咁 都唔會好吃驚， 因為而家電視好多嘢都好離譜啦。咁但係問題嗰個係東張西望啊嘛，我係一路都唔理解東張西望呢個節目係，唔係因為我一直嘅理解東張西望呢個節目，理論上係一個娛樂嘅節目嚟㗎嘛，或者係一啲 本身可能係， 或者係一啲就算佢唔係淨係講娛樂圈，佢都係講啲軟性嘅報導啊，一啲 新聞少少。 即係就算唔係淨係講娛樂圈啊，都係應該係一啲比較軟性啲啊，比較啲社會趣聞啊嗰啲咁樣嘅嘢嚟㗎嘛。即係譬如係之前唔係睇到有條片，有條大陸嘅片，咪喺度喺銅鑼灣訪問啲人，跟住然之後問佢究竟拍到拖幾耐先可以 book 嘢嘅， 拍 一次 book 嘢喺邊度嘅咁樣。咁係即係我理解係 呢啲嘢似東張西望嗰啲， 呢啲嘢似東張西望啊嘛。跟住屌你老尾啊！我嗰日一睇首先，正如 Christine 所講。一嚟就已經睇到佢喺度講人民幣啦，咁佢離唔離譜都係一陣間再討論啦。另外嗰樣嘢就係咧，嗰日成集東張西望啦，禮拜五嗰日東張西望，你其實係咪有睇曬嘅？ 有睇， 我已經唔記得咗。佢應該由頭到尾淨係做咗五單料，淨係做咗五單料，一單係講人民幣，一單就係講呢個咁樣嘅天津爆炸，佢現場直擊喎，佢有派人去嘅喎，佢有派現場記者去現場直擊嘅喎。咁跟住然之後咧，另外嗰三單料一個就係梁漢文嘅演唱會。跟住一個咧就係、一個就係蔡思貝，唔知咩拍劇有 緋聞。 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是、呢個咁樣嘅四個小生去旅行，訪問阿胡峰同埋阿 Jo Junior， 究竟係咪真係嗌交？佢五單料入面得。 五單料入面有兩單係時事嚟， 仲要篇幅佔大部分， 而篇幅佔最大部分就係天津同埋呢一個咁樣嘅人民幣喎，咁樣咁我嗰啲呢咁乜撚嘢節目嚟嘅，屌鳩嚟！佢如果你計翻嗰個比例上面嚟講，佢咪同大香港早晨差唔撚多。有時大香港早晨仲撚離譜過佢，真係唔係離譜。屌我試過有一集成集以政治淨係講阿謝賢喺度。 正 啊，謝賢講下呢個 明星風範。 屌你老尾，佢呢個咁樣嘅一個半個鐘頭嘅節目啊，係咪半個鐘頭？ 廿幾分鐘， 廿幾分鐘做五字料，做五字料有十幾分鐘都係講天津嘅喎，有十幾分鐘都係天津加呢個咁嘅人民幣喎。咁仲要係天津咧，係有現場記者去拍啦，跟住係即係現場，佢係佢自己做嘅喎，嗰啲唔係新聞報嘅片嚟嘅喎，佢自己拍嘅喎，佢自己即係 自己有隊 crew， 佢自己有隊 crew 有個。記者跟住然之後去採訪，雖然佢去嘅地區唔係好深入嘅，但都冇話深唔深入㗎啦。其實我哋相信都係周遭都係污染曬㗎啦嘛。佢淨係戴個口罩咁行嚟行去咧，咁跟住然之後係，我覺得係一個即係。不要命 玩命 玩命的舉動嚟喎，咁跟住周圍喺度訪問啊，雖然佢出嚟啲嘢都係好 mile， 佢出嚟啲嘢都係話俾你聽啊，而家嗰啲人點樣去齊心抗災啊，點樣啲義工啊係幫人啊咁樣，即係講到嗰件事係好 mile， 跟住然之後唯一令我吃驚嘅就係佢揾咗個專家喺度講，就係話估計係啲乜嘢嘅爆炸咧，點樣係有呢個咁樣嘅 TNT 炸藥嘅幾多？等於幾多噸炸藥嗰啲咁樣，跟住佢就話估計嗰度入面儲存嘅原料咧，就應該係化肥嚟嘅咁樣。咁係嗱，即係 我變翻娛樂新聞啦。 唔係我唔知我唔知乜撚嘢化肥可以造成咁撚樣嘅大爆炸。 嗰個係香港大學嘅化學系榮譽副教授嚟。 即係我唔知嗰個化肥係點樣可以做到呢個咁嘅地步啦咁樣。咁呢個就已經令我好吃驚啦。即係咪首先就係講個節目，我而家東張西望呢個節目係要嚟做呢啲嘢嘅咩？東張西望唔係 我一路以為係好似今日睇真啲啊嗰啲咁樣嘅。 係咩？ 我以為就一路。 唔係喎，我一路以為係娛樂節目嚟喎。 唔係因為佢之前都有報道八仙。即係粉塵爆炸嗰啲，佢哋都有派人過去報道，咁所以佢有時都會做啲即 係 災難，即係災難性嗰只嘅報道咯。 我知有時會做，但係都係出於嗰啲咩咩好人好事啊嗰啲咁樣嘅啫嘛。但係你即係你呢兩單嘢都係嚴重嘅嘢嚟噶嘛，即係譬如天津大爆炸咁樣，咁唔係即係我都覺得係應該做。 即係將佢可能東張西望，叫做可能更加適合家庭主婦睇咁樣。 係吧？咁樣咁其實東張西望之前都評論時事㗎啦，譬如我哋都屌鳩過嚟㗎，譬如評論港事啊，譬如評論。這個這樣的之前不是試過評論罷課啊，即係他都試過評論一些政治的事件，然後有一個很相當之保皇和這個維穩的角度啦，為這個政府講說話啦。但是問題就是那一天給我看到是更加之是因為屌即是師奶即是家庭主婦家庭主婦睇呢啲節目真係輕輕鬆鬆消閒啊，尤其是嗰啲咁時段啊嗰啲咁樣，咁你又插啲娛樂料喺中間。唔係，我最想講嘅就係、是，譬如我睇呢個咁樣嘅佢頭先講五單料啦，有蔡思貝訪問啦，有呢個咁樣嘅 演唱會， 四個小生嘅去旅行啦嘅訪問阿胡峰啊，跟住然之後有梁漢文嘅演唱會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梁漢文嘅演唱會咧係冇訪問冇播咪嘅， 佢就係播演唱會片段。 咁嗰啲演唱會片段究竟係大會提供啊，定係究竟佢有冇？派人去拍咧，呢個都係誠意喎。但係反而天津係有人去拍嘅喎。跟住然之後，人民幣貶值都有人去拍嘅喎。人民幣貶即係人民幣貶值咗咁樣嘅課題咧，佢都特登走去派 揾佢啲廠， 派人派 crew 上咗去大陸嘅廠喎。跟住嗱，咁人民幣貶值就係最主要今日想講關於東張西望呢、這個真係維穩到爆炸，即係黐撚線嘅喎。即係佢係講到咧係人民幣貶，頭先阿 Christine 講少少啦，佢係講人民幣貶值，人民幣貶值係對，即係係正啦，而家。勁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名，即係 機遇， 即係機遇嚟咯。嗰啲咁樣，你睇下佢去訪問嗰啲廠商嗰啲，有冇嗰條片啊？好，冇聲係嘛？冇聲咁就算啦。咁樣咁啊，其實就呢、這個你而家在唔在入？而家仲入唔入到啊？ 試多一次。 現在你試下再入多次啦，咁樣咁我一路講住先啦。即係淨係講翻頭先嗰個咁樣嘅上去呢個咁樣嘅廠嗰度，佢真係有人去實地去拍攝嘅喎。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講到嗰件事咧，係呢個咁樣嘅係 喂， 即 係 好似一個 廠家， 好似係一個發展嘅機遇咧咁樣。講到嗰件事好處多多，如果佢唔貶值，即係好似如果佢唔貶值咧， 就 撲硬街啦。如果佢唔貶值嘅話咧，基本上就冇得做噶啦，咁樣係死梗啦。但係而家貶值就唔同喎，而家貶值咧，嗱人工又可以加啦，跟住然之後 原材料又平咗啦， 原材料又平咗啦，乜嘢都正咗啦，嗰啲咁樣，哇！而家真係有即係新希望啦，咁樣即係好似鼓勵，即係好似鼓勵大家呢個機會就係大家去翻去呢個咁樣嘅設廠啊！而家係設廠嘅好時機嗰啲咁樣。 70年代。 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再訪問咗呢個咁樣嘅訪問咗曾淵倉嚟㗎嗰個。咁啊，即係呢個震撼嘅訪問咗曾淵倉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喺度講啦，即係話哇，大家都喺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人民幣貶值嘅時候咧，就即係嚇壞咗啦嗰啲咁樣嚇、啊，大家咧就即係驚咧，即係呢個咁樣嘅，因為呢個咁樣嘅個匯價有虧損啦， 就嗱聲對翻港紙，咁有啲大户咧就蝕咗好多錢咁樣。 係啦，咁樣其實佢就覺得咁樣就錯嘅咁樣嚇，咁樣咁呢個咁樣嘅，你信佢定係信 I T 咧咁樣？即係即係有嗱，譬如好似上個禮拜 I T 有個新聞啦、即係 I T 係講。時裝連鎖店 IT 啦，咁啊沈家慧就即係因為緊急就轉啊，即係咁人民幣嘅定期咧，足足12億咧就轉翻做港幣，咁啊虧蝕咗好多錢啦， 6000萬， 跟住即刻發刑警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即係有好多人就笑佢啦，咁好老實講，我覺得係，雖然我都好奇怪點解 IT 會有12億嘅人民幣定存，我都覺得係即係呢間咁大公司有咁多 cash hold 喺度咁樣，即係我又唔係覺得佢炒賣，即係因為。你做大陸的生意，你有咁多人民幣的 cash flow， 你有咁多人民幣的錢喺度，我覺得都好正常。咁但係 咁 多錢，咁多錢鎖喺度，就奇怪一啲啦咁樣。但係 anyway 啦，我覺得沈家慧係一個果斷明智嘅決定嚟嘅，即係喺一個咁嘅，即係尤其是做咗定期咧會猶豫噶嘛咁樣。喂，咁我梗係信沈家慧啦，起碼佢揀老婆叻過你啦。即係喺呢個咁嘅，即係喺呢個營商嘅眼光嚟講，沈家慧我自己。覺得即係都算係一個人，即係一個嘅傑出嘅指標啦咁樣。咁跟住大嗰個東張西望做呢一個咁樣嘅關於人民幣做呢一個咁樣嘅專家嘅追訪，佢最離譜嘅係乜嘢咧？佢係話俾你聽就係話，喂呢、這個係大家咁樣做咧就係錯嘅。你而家咧即係恐慌性咁樣去轉走啲錢咧，轉翻嚟呢個咁樣嘅。轉返嚟呢個咁嘅港幣呢，咁你蝕好多呢，咁係錯嘅。其實呢你呢就應該係 即係你首先要諗下點解要貶值先去講話。咁如果你話有啲人話因為要激出刺激出口，咁佢阿曾生嘅講法就係佢唔夠啦，用日本做例子，佢就比較咁樣話日本要貶成 40% 先去刺激到啦。咁而家你話坊間講嗰啲 10% 就冇咩可能嘅事咁樣講法。 係啦，即係佢話即係有因為有坊間有謠傳就係話係即係最高嘅指令話要貶值呢個咁樣嘅一成咁樣，咁佢覺得冇可能會貶到咁樣嘅咁樣，咁大家即係有信心啦咁樣。同埋呢亦都主持人問佢就話，喂如果做咗定期存款啊，或者做咗啲人民幣投資啊，咁應該要點做呢咁樣，跟住佢就話俾你聽係冇嘢嘅，冇嘢嘅。 長期嚟講呢，因為呢會升值嘅。 係啦，長期嚟講呢一定呢係會升值嘅。咁樣呢，所以呢就一定係只要擺喺度咩都唔做就得啦，佢一定會升返嘅咁樣。咁個理據係乜嘢呢？個理據就係話嗱，因為中國呢個發展呢係一定呢係 會好 迅速嘅，而家一定會迅速過美國嘅咁樣。咁所以呢長遠嚟到講呢，就係人民幣呢就係一定會升值勁過美金嘅嗰啲咁樣。即係其實點解攞美國嚟去做對比啫？就是、因為講緊嘅人民幣對港紙嘛，而港幣其實就係美金嚟㗎嘛。即係意思就係話，喂，你哋而家貶值，但係咧就唔好將啲人民幣咧就對成為呢個咁樣嘅港幣啊，因為咧其實咧講到最後咧呢、這個咁樣嘅美國都係唔及呢個中國嚟嘅嗰啲咁樣。喂，呢、這個係我覺得真係，喂你真係妖言惑眾喎、啊，大佬。因為點解要攞呢個咁樣嘅東張西望嚟到講咧？就是因為佢針對對象係師奶啊嘛， 係 屌你諗乜咁，你咪即係專呃師奶。喂，即係而家係喂，譬如最多做人仔定期嘅，你係即係 IT 會做咗咁多人仔定期，令我好吃驚啦咁樣。咁但係最主要唔係做生意嗰啲啊嘛。即係如果喺香港嚟講啊，香港嘅人民幣資產其實係其實冇乜用噶嘛。即係淨係即係你 收息咯， 唔計你自己去使啊各樣咁嘅嘢啊。即係你本身唔係一個自由兑換可以自由去交易嘅一個產品嚟噶嘛？你即係喺未有滬港通之前啦，起碼未有滬港通之前，你買極都有個譜啦。就算有咗滬港通之後，你買極都係有個額噶咁樣。好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嗰、那個已經係累積咗咁耐以嚟嗰、那個所謂香港人民幣作為一個咁大嘅人民幣離岸中心，佢嗰個儲存嗰、那個儲備係乜嘢咧？咁樣咁，譬如成日去討論人民幣嗰個咁樣嘅投資嘅路向，或者係呢個咁樣嘅人民幣資產嘅投資路向，其實係一路討論嗰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你冇嘢買噶嘛，你冇嘢噶嘛，即係未有滬港通之前啊 ，OK， 係冇嘢買噶嘛，咁所以主要就係啲定期嚟，咁主要就係啲存款嚟啫嘛，咁而最主要做存款定期嗰啲係咩？咪就係嗰啲太太每日兩萬嗰啲啫嘛， 即係家庭主婦同埋退休人士。 咁而家最主要會轉走，大規模轉走，可能就算蝕都唔理會轉走，亦都係呢啲啫嘛。跟住然之後，於是乎就 target 就針對住就係針對住呢班咁嘅群眾。針對住呢班咁樣嘅客户，就用 CCTV B 嘅呢個咁樣東張西望嚟同佢講，揾個專家出嚟同佢講，就話：哇，中國嘅發展係一定會急速過美國㗎啦，咁樣所以啲錢就唔使轉走嗰啲咁樣。哇，呢、這個好惡毒喎、啊，呢、這個節目，所以嗰晚先咁吸引我，成集東張西望睇撚曬佢廿幾分鐘，係無遺漏咁樣睇曬佢，就係、是、因為見到佢有個咁惡毒嘅發言，仲要揾埋個專家出嚟撲你個街，咁同埋係嗰啲講法係完全係。唔合理噶嘛，完全系冇幫噶嘛。無論頭先我哋有播過嗰、那個係咪唔使啦，都唔使啦，講曬啦啲內容都。無論頭先我哋有播過嗰個咁樣嘅去訪問嘅廠啦、啊，係講到係哇幾大嘅好處啊！喂，即係嗰個係本身係自相，你淨係一條片入面本身就自相矛盾。你只不過貶值而家。佢嗰個官方嗰個講法只係貶值咁少，點可能有咁嘅效果啫？點可能有你講到咁天花龍鳳嘅效果啫？你喂人工又可以加多咗，原材料又可以平咗，所有嘅成本又低咗。喂，而家搞廠真係有得做啦！屌你老尾，跟住轉個頭又揾個曾淵聰咗嚟同佢講，咁樣刺激唔到出口嘅，刺激出口處跌四成嘅，所以唔係為咗呢目的嘅，所以嗰個短期嘅調整嚟嘅咁樣。咁你兩邊本身都已經係講唔撚通啦。即係本身同一個節目入面兩個訪問拼埋就已經係自相矛盾啦，再加上就係、是、其實喂呢啲大話，即係如果大家有聽開我節目嘅話，喂舊年已經話俾你聽人仔係一定會撲㗎啦，舊年已經話俾你聽，我舊年已經同你哋講就係話，喂拿定啲美金喺手，亦即係拿定啲人。 港 全部拿定曬喺港紙嘅時候，咁即係沈家衛冇聽我節目啦，咁冇辦法啦，咁樣要即係推介，要先推介俾邱淑貞聽，然之後再俾佢聽埋啦。咁呢個係好惡毒嘅一個咁樣嘅，即係為咗保皇，為咗保住，為咗保護呢個咁樣嘅共產黨嘅決定，係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啊。咁跟住與此同時咧，除咗呢個咁嘅東張西望咧，我另外睇到一篇咧，又係超離譜嘅，就係呢個咁樣嘅明報星期幾嘅社論嚟㗎。 星期日 明報嗰個社論，跟住因為咧有啲講法咧，就開始喺度講咧，就係話喂人民幣咁樣貶值，佢會一路貶落去噶嘛？佢一路咁樣貶落去咧，有一個影響可能性嘅影響咧，就係咧佢會帶動周邊嘅貨幣為咗同人民幣個出口進行競爭。因為因為呢個咁嘅，如果假設人民幣嗰個咁樣嘅雖然我要講翻先啦，講翻我的立場先啦，我都唔認為人民幣貶值有刺激出口嘅作用嘅，因為事實上我都認同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你要貶好多，你要貶好多，你先要做到呢個效果。同埋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因為你已經係推向緊，即係之前節目已經講過啦，唔再。好沉氣咁講啦，就係你如果已經推向緊發展呢一個咁樣嘅資產增值嚟到帶動 GDP 嘅話咧，你冇理由喺呢個時候調翻轉頭，忽然之間回馬槍就我而家係刺激出口啦咁樣，即係亦都係譬如有啲人啊，而家譬如我見到有啲財經雜誌啊，就係話喂人民幣貶值，大家要留意住一啲內需出口股落屌鳩你啦，撲你個街，內需加出口，你冚家產少林功夫加足球咩？屌你老尾啊！即係唔好為咗，屌你老尾為咗氹人。落搭買股票真係乜撚嘢都講得出，咁你係喂你大佬 你嗰樣嘢係矛盾㗎嘛，點樣又內需又出口啊，你乜撚嘢你都玩晒，呢個唔係話做唔到，呢、這個世界有啲地方係做到嘅、又有內需又有出口，美國咪就係咁樣囉，咁講係美國㗎嘛，屌你天佑美國㗎嘛，人哋又有石油又有農地又有黃金，你有冇撚啊，你有冇啊，你就算收埋幾多呢啲咁樣嘅山埃去提煉呢個黃金，因為其實山埃嘅其中一個用處就係要嚟提煉礦物嘅咁樣，咁亦都係一個有一個煉金嘅作用，煉到幾多啊？屌你溶撚曬入邊冇就係冇噶啦！屌你老尾，你最多咪溶曬啲石。咁呢個係我唔係我要講翻就係我嗰個立場就係話我或者我嗰個估算我嘅睇法就係我覺得佢人民幣貶值係被逼嘅啫，係純粹係被逼，因為實在係太多走資嘅出現。咁你要你唔能夠同嗰個市價真實嗰個兑換市價距離太遠。但你話對於刺激出口，我睇唔到有呢個幫助。但係亦都有一個，但係周邊嘅地區因為嗰個出口。你成個大陸嘅出口製造業之所以下降，係因為嗰個世界工廠已經被粉碎咗，打散咗去其他周邊國家嘛。咁於是乎有一個講法就係話，為咗作為一個出口競爭，呢個咁嘅人民幣貶值會帶動其他貨幣嘅貶值。嗱，我覺得呢個可能性係有嘅。咁嗰個原因係在於乜嘢咧？個原因係在於係而家世界各地嗰個經濟都係恃住一樣嘢，就係話去依賴嗰個美國嘅購買力啊，亦即係話其實係出口去美國，又或者係吸借住呢個咁樣嘅貨幣嘅一個咁樣嘅相對嘅幣值，去從而去賺取嗰個咁樣嘅美元嘅一個咁樣嘅，或者係一個美國嘅一個嘅生意啦咁樣。咁所以你話係喺將會出現的格局，就是說各地的貨幣都進行一個貶值，進而一個刺激經濟的手段，然後唯獨是美金是處於一個強勢上升，這個這樣的世界的貨幣格局是有可能出現的。但我覺得那個主因就不是在於爭奪那個出口咯，所以呢那個講法是不成立，但有人這樣講，就著這個講法呢，明報星期日的社論呢就做了一個社論的，那個標題是什麼呢？那個標題就是說，挑起貨幣戰言過其實，經需防美國借題發揮。其實講的是什麼呢？他整篇文就是講的，因為其實是因為 Donald Trump 有個廢話而已， Donald Trump 因為是在做這個選舉的 選舉工程 選舉工程，跟完之後就在屌鳩這個這樣的大陸，就說他這個這樣的人民幣貶值是摧毀美國，樣就說他搶美國的錢，搶美國人的工作，甚至乎應該制定一些這樣的法例呢，就去將這個這樣的中國操縱貨幣呢，就去作出一些懲罰，那些諸如此類那些樣，這個是即是實質上如果他執政的人當然不會這樣做，屌你老尾。那跟著然之後呢，其實就是針對著這些言論呢就走你在那裡講，那麼整篇社論呢就是講呢，就是說這個這樣的，譬如給回一些字眼我看看，就是說這個這樣的好多人呢就話呢一個咁樣嘅人民幣嘅貶值呢就會造成新一輪嘅貨幣戰，就會呢挑起呢個咁嘅貨幣嘅戰爭。咁同埋呢跟住呢然之後呢佢就講啦，呢個咁樣嘅貶值一成呢，這個講法呢其實呢為了刺激出口呢其實呢就是荒謬的這樣。咁而且呢他就講到啦，他就話啦對於外電稱中國希望人民幣貶值一成刺激出口呢，人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呢直斥是無稽之談，市場現時認為呢人民幣急跌的勢頭呢已經結束了，而且呢將會進入溫和下跌階段這樣。咁就呢甚至乎呢匯豐的分析報告亦都認為呢人民幣近日的一次個貶值呢已經接近尾聲，相信中國不會採取人民幣大幅貶值的手法救市咁樣。嗱，咁跟住呢然之後呢佢下一段呢就再最正啦，佢就講嗱，首先佢穩定咗軍心先，穩定民心就係話唔會跌㗎啦，唔會再跌。跟住然之後下一段精彩啦，下一段佢就話過去20年中國在多次重大國際金融危機都採取顧全大局的態度，未講緊顧全大局是世界，未有採取損人利己的貨幣政策，例如1997同埋98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國頂住壓力不讓人民幣貶值，表現備受讚許。2008年金融海嘯艱難時期，北京也未有只顧一己之私靠貶值來到刺激出口。即是他那個講法呢，就是呢現在是 即係佢將成件事呢係以人化咗，就係話嗱，雖然佢蝕，但係佢顧全大局，佢責心仁厚，佢呢即係雖然低調但係受萬人景仰，佢係唔會通過呢個咁樣嘅貨幣嘅貶值呢，呢啲咁樣嘅政策呢嚟到呢去拯救自己嘅經濟嘅。即係佢嘅後面亦都有一段呢，就係講到呢，就係話呢個咁樣嘅呢個咁樣嘅通過貨幣貶值嘅手法去刺激經濟呢，呢啲呢就係呢美國人慣常嘅做法嚟嘅啫。咁但係呢呢一個咁樣嘅中國呢，佢就係顧全大局，佢係唔會咁樣做嘅。然之後佢就有一大扎喺度分析呢，就係話其實呢個貶值呢只不過係令到佢個人民幣嗰個幣值呢更加合理，更加呢配合呢個市場化發展，即係呢啲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啦，就係話呢個咁樣嘅為咗更加市場化，咁就通過呢立呢、這個咁嘅方法呢，就可以喺呢、啊、個 IMF 嘅稍後嘅會議呢，就能夠令人更加有信心，就投票俾呢個人民幣納入呢個 SDR， 咁就同呢個成為國際貨幣嘅一員，同美元啊、英鎊啊、日元同埋歐元呢就並駕齊驅咁樣。咁呢個呢就係、是、呢、這個係成篇文呢，我睇完之後呢，我覺得呢尤其是一啲咁樣嘅字眼啦，譬如就係話譬如佢入面嘅副題呢，就係話美國政客炒作一派胡言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呢就講到就係話對於今次呢個咁嘅調整呢，有一啲咁樣嘅候選人呢就為咗一馬當先呢就危言聳聽，就揚言呢中國將人民幣貶值呢係摧毀美國嗰啲咁樣。咁就認為呢啲美國政客嘅言論呢是出於無知和不求甚解，如果不是呢就是出於煽動炒作。雖然有分析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匯價可能被高估一成，但不少的華府政客仍然堅持人民幣的匯率是被壓低的。隨著美國聯儲局加息在即，美元進一步走強可能不利美國出口，加上明年是大選年，美國政客勢將試圖找住任何口實借題發揮，大玩棒打中國的把戲。喂，這篇文我再講一次，是明報的社論來的，撲你的街，你寫了出來整篇就好像文匯報那些報道一樣。即是你如果不看那個標題，不看那個這樣的報頭的話，你以為整篇文呢是這個這樣人民日報啊，那些或者是那些環球什麼 環球時報環球時報啊，或者文匯報那些這樣不斷這樣吹捧，不斷這樣吹捧那些這樣的吹捧這個這樣的國家政策。你吹捧國家政策現在已經不是吹捧它多麼強勢啊、經濟機遇啊，它吹捧是什麼？它是吹捧它顧全大局，絕對不會選人選己，即是 選人利己， 它絕對不會選人利己、即是這個是已經是從依家係講緊經濟嘅時候咧，係唔講經濟嘅實力啊！佢係同你講中國呢個國家人格高尚、責心仁厚嚇、為澤蒼生、顧全大局，係用呢個角度去講。喂，大佬，你明報作為一份之前啊叫做知識分子報，曾經乜乜柒柒公信力第一，你點可以寫一個咁撚樣嘅文匯報、文匯大公嘅格式、人民日報咁樣嘅水準嘅一篇咁嘅社論出嚟？為嘅就係吹捧一樣嘢，其實同頭先東張西望講嘅嘢出一樣。其实就是为了吹捧一样东西，告诉大家你们不要放人民币啦，你们不要放人民币啦，你们定期不要走啦，中国很强大的，同埋中国是会顾全大局，它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贬值的，你们继续相信这个国家啦。现在所有对于人民币不利的讲法全部都是美国政客的讲法，全部都是因为美国政客要炒作，因为美国加息在即，他怕人民币同这个这样的人同这个这样的美元竞争，於是乎就大幅咁樣抹黑呢個咁人民幣，所以佢呢就要找住呢個口實借題發揮嚟到棒打中國。喂，呢啲咁樣嘅陰謀論嘅講法，呢啲咁樣訴諸國際、訴諸於美國作為一個敵人去散播謠言搞鳩你，呢啲係大公文匯先做㗎嘛。但係呢篇文竟然出現喺星期日嘅明報嘅社論，屌你老尾！即係香港仲即係東張西望又咁樣，東張西望就將阿師奶。這個這樣的明報就去呃啲蘇科嗰啲仲係盲從信奉呢啲咁嘅偽中立嘅知識分子，即係 你可想而知，究竟而家人民幣係跌得幾緊要，要幾管齊下，又要動用東張西望，又要動用明報，全部都出齊曬，話俾你聽就係話，全部嘢都係美國佬搞鬼嘅。你信啦、啊，中國好強大，廠又做得好好啊。根據東張西望嘅講法，而家廠又好做啊，嚇、啊、儲住啲人民幣，佢嘅經濟發展係一定係，譬如曾蔭昌頭先都係噶，無端端加一句就話，喂，中國嗰個經濟發展嗰、那個速度一定係會快過美國。 長遠嚟講，佢講。 總之，我哋就會勁過美國嘅。你唔好聽美國佬講鳩話，總之大家就全曬人民幣，屌鳩你啦！有人民幣真係喂，早定期都放啦。即係如果去到咁嘅地步啊、嗯，如果去到咁嘅地步啊，出動埋呢個咁樣嘅，出動埋呢個咁樣嘅明報社論，出動埋呢、這個連東張西望，已經唔係出動嗰啲財演啊嗰啲咁樣，係出動啲咁樣嘅氹師奶啊，氹呢啲咁樣嘅氹啲偽知識分子嗰啲咁樣。咁你可想而知人民幣究竟實質上嗰個底裏係跌得幾撚緊要？所以即係我不過算啦，我又唔想做，我又唔想做呢個咁樣嘅投資建議，但係如果假設啦，假設我做咗定期咧，雖然我唔會望鳩喎，假設你咧，假設你條撚樣做咗定期咧，我都會同你講定期都放啦，屌！ 唔係，但係我覺得好多師奶唔會嘅，其實。因為佢哋即係覺得而家啊跌少少，跟住計翻啲息各樣咧，佢就都仲可以cover。 曾蔭昌叫人哋入添啊， 係啊， 叫人哋入添啊，叫人哋趁低吸納添啊，撲你個街冚家拎咁樣。好，休息一陣。